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早晨， 早晨， 我早晨翻到嚟第四节啦。咁因为今日咧机件故障关系，我哋迟咗，不过唔紧要啊。呢个都系一个讲法嚟嘅啫。咁我哋成日迟噶啦。 每一節都講一講， 咁咪要講一講，咪到十點鐘啦嘛，因為呢個時間 加埋條貨金鈴， 又唔會，我又唔會，我你唔見我好少貼貨金鈴嘅咩？ 係嘛？ 係啊，因為 應該貼多啲啊。 唔係，因為我覺得我係可以做得更加多、更加好嘅質素上，因為 所以今期嘅神七咧就唔好俾貼俾貨金啊泰博主啦，因為可以咧就進步空間咧仲有好多， 唔係喎， 自己唔值住咁樣。 我不斷三省吾身嘅，我每日都係諗自己有幾衰三次。但始終覺得啊，都唔係啊，都幾好安慰咗自己算數 啦。咁、哦、樣嘅 原來係啊，咁啊，今日我哋第四節咧講講咧都幾樣嘢啦。即係我第一樣嘅，即係想都同神七有關嘅，因為神七係同神七有關。咁神七喺十二月聖誕假期裡面嘅都係有關係啦。咁、啊，月底有呢個神七就會節啦。咁今期神七咧就係會咩？今期神七去會係地鐵廣告、 燈箱廣告、 地鐵廣告呢個我又即係 係咪百分百 firm 我唔知喎。 似係啦，嘛話屌嗰陣時講到實話實，只為要抄呢一個港格，抄港視啊嘛，HKTV 啊嘛，周圍賣廣告有一格咁樣啊嘛，每個地鐵站喎、啊， 唔係喎， 大抄一個嚟，每個地鐵站抄一個地鐵站出嚟咁啊， 係冇錯。 咁啊，仲要可能抽啲冇咩人去嗰啲，有啲邊啲地站冇人去啊？ 唔知， 可能去到大窩口 咯，大窩口嘅唔會嘅， 黃仁達自己屋企樓下嗰個， 你咪根本冇貼我哋啊！ 咁啊，今期神七咧，如果真系能夠上到最終七位嗰個咧，咁、就可以即系登陸地鐵站月台啦。咁啊，有一個地鐵廣告啦。咁我都覺得係都已經得一大突破嚟噶啦。同埋大家記住啦，其實即係對於我嚟講，神七咧都係宣揚同埋宣傳我哋即係成個《月時報》啊，同埋成個團隊一個機會咯。因為始終嘅就係話主流媒體咧，到依家都係一樣噶啦，有得抹黑啊，有得去即系點樣將熱血公民搞到成爛仔嘅爛仔啊咁之類。喂，今日有人話啲聲好差喎，譚仔 係咩？ 有朋友話 咁啲聲好差咧， 都係機器嘅問題、啊。 呢啲機器嘅問題係咁噶啦，冇計。 但你唔係頭先你話你出錯咗咩？今朝你直整錯啲嘢嘛？ 咩？唔關我事，唔關我事。頭先我 mix 冇聲係唔關我事嘅。 依家话唔关事，头先话关事， 我唔知啊。 咁啊，因为讲到一样嘢啦，即系因为一直以嚟我哋都系做，即系大家记得咯，我哋系文化抗共嘅先驱啊，成为先驱嘅，即系走喺最前线嘅一堆人啦，咁样。咁希望即系大家都能够继续即系支持啦，同埋嘅系报纸又好啊，节目都好啦，都俾到啲鼓励我哋嘅主持啊，同埋我哋一啲嘅即系作者啊，网络嘅作者啊，写手咁样啦。咁咧，今次讲咩咧？今朝咧讲。讲嘅就系因为圣诞节咧都同呢一个神七又有关，又同呢个圣诞节嘅礼物有关喎。咁咧， 即系你谂住， 我可唔可以赞完你嗰个饼先？ 好啊， 唔系因为今日咧，教主咧会就呢个袭击梁，系啊，晏昼两点半咧会就呢个袭击梁振英嗰单案咧， 梁振英 系啦，嗰单案咧又进行呢个审前复核，咁就咧系今日下午嘅两点半喺东区法院三号庭，咁希望咧大家可以到场咧声援阿教主 啦，同埋大家早少少去，因为两点半系上庭时间嚟噶，咁啊你如果可以嘅话咧就两点钟啦，我建议就因为通常系话两点三嘅咁，但系你早啲去冇所谓啦，两点钟都系一阵间啫，咁啊声援下教主啦，咁睇一睇究竟可唔可以傳召到梁振英上去呢？咁之前條友話唔想㗎嘛，咁但係依家會點樣？有冇最新嘅進展呢？話最少有高官上啊，話如果你話你話可以傳召到譬如曾建成啊，跟住可以曾玉成啊曾玉成啊，傳召到袁秋啊，你上去啊，因為佢哋都係證人嚟㗎嘛。 跟住鬱敏又自己答辯啊。 係啊，好睇好睇，但係因為教主都辛苦啊，教主因為佢隻眼啱做完手術啦，咁又啲兩日又係咁開會開成日啦，咁今日又要上庭啦，咁所以希望大家能夠多多支持啦 ，OK？ 係啦，咁樣咁有冇嘢補充啊？ 差唔多啦。 咁啊，即系呢一节咧就话阿 Christine 嘅，即系 Christine， 因为琴日 Christine 佢 买咗圣诞礼物 啦，琴日 Christine 威武啦，同埋 Christine 买咗圣诞礼物啦。 唔系佢， 唔系琴日买嘅， 唔系老屈我咯。 而佢嗰个圣诞礼物，我觉得我即系喺我同阿 Tom 嘅理解啦， 系正嘢，我觉得 系同神出有关嘅， 系正嘢。 真系好老屈咯，你哋。 咁我唔知嗱，首先 Christine 慢慢讲，你嗰、那个你我哋嗰份礼物先啦，你嗰份。 其实我唔系想讲圣诞礼物，因为头先我哋啱啱上承接上一节嘅话题咧，就讲起啲嘢。在大陸做咁就好冇呢個品質嘅保證。咁跟住我就喺度埋怨啦，我就話：，我買咗樣幾千蚊嘅嘢，咁喺澳洲 幾千蚊澳紙啊嘛，美金啊， 港紙嘅，但係就喺一間澳洲公司度訂翻一啲即係跳舞嘅用品咁樣。 係咩嘢跳舞用品咧？依個芭蕾舞鞋 唔係 係咩咧？ 係啦，咁就係、是、 一碌棍 一碌 pole dance pole dance 嗰個 pole pole dance pole dance 嗰條嗰碌 pole 唔係咁咁跟住即係唔係都唔俾我講個重點 咩講咩 講你點樣講嚟講都唔俾我講重點咧即係我頭先講 講咗個碌係咩先 係啊你未講碌你解釋清楚碌 係咩 pole dance 咪 pole dance 嗰個 pole 咯 係啦 pole dance 嘅 pole OK 即係個碌棍 咁跟住我就喺度埋怨，我就話咁買咗個鋪，咁跟住咧就要等佢訂啦，咁訂咁又送過嚟，咁就啱品質保證啊嘛，澳洲訂咁樣。 係。 咁跟住送咗過嚟，點知係順豐送過嚟，啲咩 in China 發現，即係食幾千蚊買個嘢喺澳洲訂 ，A 都 係順豐送過嚟，跟住咩 in China 俾我， 你首先你個網站 點解澳洲買 係咪淘寶？ 我喺網站度上面買嘅， 即係鬼佬網站嚟嘅。 唔係佢係類似有個批發商嘅，咁你就、基本上你就係同澳洲嗰個公司買，咁跟住咧佢有啲、有啲 即係好似直銷嗰啲咁樣 香港個獨家嘅批發商嘅，咁跟住你就去嗰個批發商嗰度 pick up 咁樣， 係 就咁樣。 咁佢而家送咗嚟㗎啦，已經 送咗個，我已經得到咗。 咁你有冇用過？ 我未用，我未裝，仲喺個盒度。 但係即係我覺得 冇攞嚟健，我主要攞嚟健身嘅。 係咩？唔係呢啲，因為我哋系啦，你讲啦，同我呢啲契弟嘅留翻俾你。 唔系契弟，即系 点 解佢一个圣诞礼物咧？其实即系你冇嗱，你我真系冇屈 Christine 嘅，其实我觉得，因为你睇翻个时间性啊嘛，最紧要系时间性啊嘛，系咪先？嗱，今天咧就18号系咪？咁佢都系12月份早排几日嘅事啫，买翻嚟咁送翻嚟，咁一早 planning 嘅咧，其实 系啊系，我就系咁谂咯。 头先你澳洲买翻嚟，喺佢初头就唔知系大陆嚟啦，佢以为澳洲咁运过嚟，咁点都要啲时间啦，系咪先？快几都可能一个礼拜内啦，咁样啊，跟住终于送到嚟。 我等咗成个几两个月啦， 个几两个月，听咗几耐？ 听咗几耐？ 系咯，大声 唔系咁啱两个月前就系话神出开始啊嘛， 系咪先？大将军就对你不薄，我觉得。跟住咧就 我自己俾錢買 的，我知啊，我知啊，我唔係我話你對大將軍不薄，我幫你講幾句説話係，跟住咧，哇，跟住就買咗個 pole dance 嘅 pole， 即係個碌棍。大家知唔知咩叫 pole dance？ 我係俾翻個鏡頭，我望一望我自己啊，即係 pole dance 咧有碌 pole 喺度咧，即係有碌柱喺度。 你當我隻手係啊，你當。 跟住咧，啲人咧就去，我唔攬你隻手。跟住咧， 聽眾點會唔知咩係 pole dance 啫？ 唔係，我要形容嗰下勁抽之處啊嘛，就係、是、咧。跟住你可以凌空咧，將個人咧飛起轉幾下咁樣嗰啲，跟住又做唔同動作。 你睇嗰啲馬戲嚟㗎係嘛？ 唔係啊，有 pole dance 有啲動作㗎、 啊， 有啲 揸用。我見到阿門小雷成日咁 有啲揸用腳翹添 啊！ 係啊，有啲揸用腳翹添啊，好堅。 但係可以整喺屋企嘅咩？ 可以。 即係佢係。 因為佢有啲係唔需要轉窿嘅。 哦，咁樣即係逼住嘅。 逼住係啊，係即係用個壓力咧頂住。 但係而家大陸做你會唔會好驚好危險啊？ 我就係、是、即係都擔心個品質問題。 係啦，所以咧， 我見到順豐送嚟，我覺得有啲古怪，點解係順豐送過嚟嘅咁？係 嘛？你喺地鐵有聽眾，但係喺地鐵個扶手嗰度試下。 但係太滑啦！ 但係你使咗幾千蚊喎，你冇理由唔 幾錢啊？ 冇理由唔試下喎？ 咪3000多蚊 咯？3000多蚊 啊？ 係啊！ 咁如果你買碌柱，跟住想喺屋企嗰度做 pole dance， 唔係啊？頭先我點解特別要講解？點解特別要講解嗰個動作係點咧？你諗下一個人。跳上個碌柱度，跟住可以揈幾廿個圈。喂，佢個碌柱一定要好穩陣噶嘛？你要碌柱好穩陣，其實係一啲都唔易嘅事嚟噶嘛。即係頭先冇問阿盧生，之後呢個工程 好似頭先打電話問埋盧生啦。 工程嚟講真係一啲都唔易噶嘛。好啦，而且佢先買嗰個係仲要唔使轉場㗎喎。 佢唔使轉場，唔使入場釘添。 咁即係 壓力嘅 壓力方面， 我即係好似即係窗口掛窗口嗰支橫杆， 係 啊，晾衫架嗰啲 咁唔得喎。 唔係，但係係人哋係測試過噶嘛，即係根據 去睇個 video 咯，明顯。 嗱，所以咧頭先點解我哋會話呢個同神七嗰個有關咧？ 點解咧？ 我覺得咧，阿 Christine 佢係想 喂，你唔好又老屈喎、 啊。唔係，因為要測試一下啲產品嘛。 即 係咁，我哋 開門口 係啦，唔係因為我哋打香港賭神咧，有一樣嘢都係爭少少，有啲嘢係冇做到嘅、啊。我哋譬如有啲咧，譬如即係實事求是啊，或者我哋求真嗰種，我哋叫之前一貫嘅態度啦，係咪？咁、但係其實我哋係真係好少做一啲好實際嘅生活嘅實驗噶嘛。 係。 咁阿 Christine 佢頭先 咁你買個護髮波俾佢咪？睇下爆唔爆咪知實際生活實 驗。我頭先咪話試咯，我驚啊爆，我諗下揾阿 Tom 試下咯、因為 Tom 又未試過嘛。但係你嗰個可以成為呢個神七嘅學嘅計劃。 冇乜冇乜實驗好試，我覺得。 唔係，我覺得 Christine 點都會試下嘅，點都會試下 Christine。 唔係，好大壓力噶嘛。其實我都攞嚟玩下啫，我唔係精於呢樣。 唔係，但我。但係你碌嘢係逼喺屋企嗰埲牆嗰度噶嘛？ 係啊。 咁如果你冧落嚟嘅話，你屋企好大啊？ 唔係， 你唔會幫到其他嘢㗎嘛？ 佢唔會整即係整爛埲牆，佢最多你自己喺上面咁樣跌咗落嚟嘅啫。 咁你譬如你用完之後，咪即刻收翻嘅碌棍，會唔會係咁樣作？ 通常都唔會，通常會固定喺 固定喺個位度。係， 即係有啲係可以收翻。 咁即係行到你屋企喺客廳附近，咁有碌棍嘅。係 啊。 我想問下呢一份係咪你自己買俾自己嘅聖誕禮物嚟？ 都唔算係特登買俾聖誕禮物嘅。 哦，但係你係準備咗、OK ，你準備咗呢一份聖誕禮物俾你嘅 男伴。 大將軍 好明顯係啦， 即係有啲心思。 大將軍就細嘅， 喂，有啲心思。 過幾兩個月前去 pending， 跟住差唔多聖誕就擺落 setting 碌棍，準備好 practice 好多次，就係、是、聖誕嗰下就跳一個聖誕。 你又好啦，大將軍啊，真係 聖誕舞好 sexy。 喂，咁你送啲咩俾你老婆啊？ 我今年大鑊，我而家 你又跳啊？ 唔係，因為 跳啊你， 你嚟我屋企練啊嘛，我收翻你。 我唔知咩，你轉讓咗你個棍俾我，然之後跟住俾我老婆跳。唔係，因為我咧，我其實我一向咧同我老婆都冇乜點慶祝聖誕節嘅。係啊，聖誕禮物都唔買添啊，聖誕禮物都唔買，生日禮物啊同埋聖誕禮物都少買。咁但係今年唔得啊，因為今年大家知道啊，之前區議會選舉嘛。咁其實就唔係啲咩嘅，咁我就有少少激嬲咗我老婆。 哦，咁呢啲， 即係你而家用呢個平台嚟。 阿嫂呢個唔中意你選咩？ 唔係啊，唔關呢樣嘢事啊，而係佢好咗安排咗我生日咧，跟住去日本旅行。 有去日本啊？ 咁一年前買㗎嘛，一年前訂嗰啲平機票啦，日本旅行。咁跟住，但係我就同佢講，我話喂，我要選舉喎，唔去喎咁啊。跟住之後，我老婆話咁啊，我一個人去咯。跟住我真係一個人去咗。 哦，即係依個之前區選嘅事啦。 係啊，但係未件事，梗係未完啦，因為 未完㗎， 未完。佢同我講啫嘛，嗱，即係佢同我講，嗱，老公，其實我就冇嬲你嘅，當時我真係冇嬲你嘅。我記住啫嘛， 係， 即係咁咯。 記住，咁即係而家去到依、這個嗱區選最近嘅一個節日就係聖誕節啦。係 啊， 即係你依個聖誕節就要去做啲補足啦。 係啊，所以呢段時間大家係即係比較少見到我㗎，即係唔係太出奇，因為我即係有啲嘢大家明㗎啦，即係有啲嘢你唔打定底嘅話咧，將來嘅路好難行㗎嘛。 明白， 即係咁講。 咁你今日聖誕準備咩咧？而家先就咁有心機去整準備依個 pole dance。 第一樣嘢啊，我將我啲銀行户口嗰啲網上密碼俾咗佢啊！ 哇，你依個係實堅喎！ 你俾个密码佢啫嘛，又唔系俾晒钱佢。 喂，好重要呢样嘢系嘛？ 你不如直接俾晒钱佢啦。 咁啱喎， 你真系你唔好同女人斗点火真系。 你 屌你我都有一万。 你呢个出粮嗰户口直接落佢个名，跟住佢每个月俾翻零用钱就算啦。 啊，依、這个真系女人真系犀利，因为 如果你要以表你所做嘅嘢嘅诚意， 因为泰博佢头先嗰条桥咧就好有可能佢秘密地已经开咗一个新 account 而嗰個 account 咧，係冇網上功能嘅，咁樣唔可以用網上理財嘅，係用打保仔。 其實我老婆就知道咗呢樣嘢啊。佢之前佢幾單嘢加埋嘅，因為嗰陣時期間咧，佢同我講，佢話喂點解你多咗個渣打户口嘅？我話嚇佢話你喺渣打户口出糧咩？我話唔係恒生。佢話做乜你開到個渣打户口？我話我將恒生户口個出糧户口搬咗去渣打。跟住之後同我講，哦，咁你真係唔信我啦， 你大鑊啊，鄭松泰。 所以有啲危險，有啲危險。所以希望即係大家 你條 pole dance 都搞唔掂啊！ 我而家諗緊計㗎，但係下個禮拜係啊，所以有少少緊張嘅時間。 係啊，咁希望 T back 啦。 冇用， 系游街啦，跟住喺个身嗰度问， 冇用。我你谂下，你谂下，净系嗰句说话，佢同你讲啦。其实咧，我一个人去日本咧，虽然一年前订咗飞 ，OK， 我冇嬲你嘅，我冇嬲你嘅，但系我会记住。 系， 跟住下一句点讲？ 系点咧？ 其实咧，做老婆嘅话咧，其实我都觉得自己都做得几好噶啦。 咁阿嫂梗系做得好啦，依个我撑阿嫂。 哇，嗰下先， 阿嫂肯定冇得顶。 我嗰下我觉得。扑街，跟住下一句就其实做老婆都问心无愧嘅，咁嘅， 死啦你！喂，原则你必然系问心有愧啦。 你话嗰下想，我想跳楼啦，啱先即系嗰下。不过冇嘢嘅，即系大家唔使咁担心，因为其实始终呢啲嘢，跟住 担心。 点解我话冇嘢咧？跟住我老婆最尾一句，佢同我讲，佢话其实呢个世界冇话边个冇咗边个咁得， 系。 你明唔明啊？ 你老婆都系一个硬女子喎， 坚喎， 劲啊！ 哇，你圣诞要 唔系你嘅老婆 玩？你预几多 budget 先补翻呢条数？ 劲啊！ 你嘅好大嘅惊喜， 你咪买啲食肆嘅嘢俾佢。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俾多少少支持。 买啲食肆嗱，一系咁咯，不如你开个货金盘口啦。我而家提议你，你开个货金盘口，然之后咧，如果你上咗神七咧，你就将你所有嘅货金咧买一样礼物俾你老婆。 系。 我相信大家就会好开心好支持你。如果最好买嗰啲嘢识闪㗎啦，係咪最好 咁佢货金要好多喎、 啊。咁就上神七囉，然之后等你老婆呢就安心俾你去做你应该要做。 呢个都可以嘅，但我想讲我货金呢，我货金嗰、那个。 你而家都第五位啦，係咪 咁有时呢啲嘢就睇唔到个名次系几多㗎嘛。但係因为我立即係不如我认真咁讲啦，即係冇事嘅，應該冇事嘅。咁但係就即係為咗將來嘅着想啦，為咗將來嘅路啦，即係唔會咁崎嶇啦。咁大家明白啦，同埋俾多啲支持各位啦。咁多位主持， 唔係咁講完啊，太薄啦。咁啊，湯姆，你神七有咩盤口啊？ 我未諗到啊，仲我真係好大鑊。 你咪等你，我知啲契弟嘢啦。你一定係等啲人開曬聲嚇，唔係啊，開新節目，開 talk show， 我即係你等人出曬隻先至出啦，係咪啊？ 唔係啊， 就話冇諗，就話冇諗到。 根據我認識咧，湯姆其實係咁嘅人嚟。 系咯，即系最尾，即系以前咧考试嗰啲，你有冇温书？我未温书，可唔可以借啲碌屎俾我？即系嗰啲，跟住最尾自己考最高分嗰啲咧。 误解，完全 系啊系啊，跟住偷偷地自己匿埋喺度温书嗰啲。 系啊，咪系嗰啲咯， 系 啊， 真 系嗰啲系。 我都想系咁，但系真系误解。以我嘅睇法咧，你有呢个盘口咧，有咩好嘅盘口？就算或者比较普通嘅盘口都好啦，只要你觉得系。 你认为苏花而家边啲比较普通 啊？你听 讲一两个先，我话呢个 就佢 我话紧个头 你踩，你咧就系应该要尽早出，即系譬如啦，人哋话搞开新节目，你又话搞开新节目，咁你就输紧咗啦。呢个就讲先后问题啊嘛，系先？ 即系早讲早着数吓， 系啦，你觉得咁系咩？ 梗系啦， 我唔系我做紧啦，我 你做紧新节目， 我唔系因为嗱，即系咁嘅。对于神七嚟讲咧，我觉得嘅一个计划唔单止系话即系叫做系即系宣传与时报啦，同埋另一样嘢就系令到即系大家主持系更加努力嘅，系咪先？咁咧我自己系有一样嘢做紧嘅，咁我哋都希望啦，之后大香港早晨啦，粤语政治通常可能好比较少嘅，因为你见到大香港早晨咧，依家我哋就系多咗好多嘅访问啦，咁Segment 嘅就暂时系摆埋一边先啦，因为 Segment 嗰个耗费嘅时间比较长，但系效果唔系几好啊，感觉上。咁但系就嗰、那个访问系多咗啦，咁但系访问嗰个嘅类型啊，或者嗰个嘅即叫多样化、多元化就未够咁样。咁我哋都会更加努力啦。但对我自己嚟讲咧，我有一样嘢想做嘅，我系想多啲出街落区去做一啲 拍外景 啦，同埋我系想做到咧，即以前咧，耀公民教育嘅时候咧，有一集我系比较觉得记得系深刻少少嘅，因为嗰集系类似铿锵集嘅做法，特登抄嘅，系特登抄。即系关于我唔记得咗系关于嗰个嘅系嗰阵时系呢一个系咪林冰水啦，然之后后屘跟住就去筹款嘅，系啊渐冻人嗰个嘅情况嘅。咁咁我想咧喺大香港早晨啦，我嚟紧咧系我自己会做更加多嘅出街嘅。咁希望可以做到更加深度嘅一啲嘅訪問啊，同埋深度嘅實況嘅調查啦。咁我而家我自己嘅計劃啦，咁我係做緊㗎啦，咁我就會約咗啲個導盲犬協會呢，咁就係做一個導盲犬嘅一日嗰個嘅，即係叫做 導盲犬得一天，希望是可以將呢，即係譬如你見到很多新聞是關於嗰個導盲犬被人哋拒載啊，一些大眾對於譬如見到隻導盲犬，見到隻拉布拉多瞓喺個地鐵嗰度，咁嗰啲即係遭到嘅歧視啊，或者嗰啲抗拒嘅狀況，咁但係其實好多嘅報道都未必係會係好現實生活中嗰個狀況嘛。咁我而家做緊嘅就係話，第一呢、這個我嚟緊會做啦，應該下個禮拜。就係、是、會出呢一個導盲犬的一天啦，咁即係將一啲外景俾到啲大家睇。咁嚟緊嘅就係我自己啦，我希望嘅就係喺大香港早晨啦，我可以做到嘅係真係有一段係似真係可能係當時比較高質素嘅鏗鏘集嗰啲嘅節目啦，即係揾到當事人啊、專家啊、現況啊翻嚟啊，可以做到一段咁嘅片。 依、這個你嘅神出盤口啦， 我嘅計劃咋，我自己計劃 嘅。依、這個盤口雖然就話都。對於節目嚟講當然係好啦， 但係冇乜吸引力喎、 啊。但係唔係好爆喎、 啊，唔係好爆。 即係探仔嗰個都叫演奏會啊。 係咩？探仔係做演奏會咩？ 係啊， 係啊，早兩日講嘅。 探仔話上到神七做演奏會，咁啊陳四就叫 你上到神七第一位嘅話，你揾 Jam 嚟同你一齊做演奏會啊爆啊！ 咁揾到至得㗎。 咁係，不 過探仔當年可能揾翻當年阿 Jam 屋企電話。咦，嗰啲小學生一定有 ICQ Jam 好耐冇揾你㗎啦你睇佢夠唔出聲 咁算啦，咁淡仔都有呢個，咁你呢、這個我諗我覺得泰博你要再諗下， 唔係咁湯姆你自己嗰、那個 我未諗 方，唔係你方向呢，你個方向會係點呀？ 我都唔知方向，我真係有我就講咗出嚟啦，你估真係傻嘅咩？早講早著數啊，其實 係咩？ 梗係啦， 咁樣 Cruise 先有咩嘅計劃？你真係諗住要搞嗰個 pole dance？ 你哋老屈我啊嘛，我唔會做啲咩嘢。 唔 係， 頭先你講到話你諗住跳俾大家。 唔係，我覺得應該咧， 我覺得你真老屈。 佢先，你唔使跳，你唔使跳俾我哋睇。你應該係如果你上咗神出嚟，我可以叫阿大將軍拍翻去睇完 pole dance 嘅感受，有大將軍講翻出嚟。 你有咩計劃？ 咁好 大嘅計劃？ 我都系未谂到啦，系啊。 O K， 咁你两个努力啲啦，因为对我 即系战意唔系好高昂，呢个唔得。 咁系啊， 今个 weekend 要好好谂一下。 唔系我自己都系，因为其实即系坦白讲，我忙，我最近系因为学期尾啊，咁大家都系忙啦，时间都系咁截出嚟啦。咁但系我有一个钟嗰阵忙咧，系因为我要赶住交分嗰啲忙，所以系我系 百几张卷未改啊嘛，百几张卷 下个礼拜一交，即系阴公。咁啊咁系啦，咁啊好，咁我哋今日嘅时间差。 最后提多次啦，就晏昼两点半，东区法院啊，撑教主吓、啊，即系呢个袭击梁振英嘅案件，今日上庭。 咁啊，我哋今日就，如果大家可以去到嘅，就系去东区裁判院啦。咁啊，三号庭两点三，大家可以去到啦。咁啊，撑教主啦。咁 系。 咁今日时间差唔多，我哋今晚热血政治再见， 拜拜。 拜拜。